少的时候，我们说在食物当中，这膳食纤维就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我们的健康北京节目就和节目的老朋友高级营养师徐静老师一起来谈谈怎样吃才能留住食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欢迎徐静老师，您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们现在总在说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哈，一直给大家强调说这东西好，对身体好。首先请您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它到底什么是膳食纤维。 在介绍它之前，我先说一件事儿。就是膳食纤维在我们这些所有，它不算营养素，本来是想给它列为七大营养素之一，最后说来说去，它和水想加入到我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矿物质当中，到现在没有定论，它还在边缘徘徊。它和水 就是前七大营养素当中没它。 对，本来是有它，但始终作为我们的教材没有肯定把它放里边。还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想就你刚才说怎么能够可以留住膳食纤维，它比起那些五大营养素来说非常皮实，只要吃 就能留住， 就能留住。它不怕热，也不怕你的烹调方法，就很容易保留。那什么是膳食纤维？我就说的比较形象一点吧，就是我们像叶菜，你就看着它，大家觉得它有丝，它可能就有纤维。实际上我们真正的膳食纤维还不是感，就是我们凭感觉有丝就是有纤维，食物当中都有。但我指的是植物性的食物当中，动物性的食物当中，这个就是不行，它就是在植物性的食物当中非常丰富。它分两种，一种叫可溶性的，一种叫不可溶性的，这两个共同作用。不可溶性的呢，大家理解起来呢比较容易，就你吃了它你就会觉得有饱腹感。它就是很占地儿，饱腹感以后呢，它还可以改变我们肠道的这个有益的这个菌群，就让你肠道正常的有一个好的环境，通便，就是缓解便秘，这是不溶性的这一部分。那它可溶性呢，实际上现在对于它的可溶性我们就给它拔高，拔得更高了一些。它可溶性的不让你感觉到那么粗糙，质地比较柔软，然后它对吃到你的身体里面呢，它对胆固醇和血糖这种水平，正常的水平能起特别大的作用。就一个特别简单的，像燕麦，其实燕麦片它里边就是可溶性跟不可溶性共同作用，所以它就提倡比如胆固醇高的呀、血脂高的、糖尿病啊，多吃一些粗，这个粗实际上就是指含那个膳食纤维丰富的东西，打引号都叫比较粗的， 比较粗的哈。刚才徐静老师说了，这个膳食纤维哈，我们不光是说大家在一些这个蔬菜上面看到的所谓带丝儿的里面有它，其实看不到的一些植物性的这种食物当中都富含膳食纤维。 它也有，你像有的北京的朋友冬天比较喜欢吃红薯，是吧？红薯那个芯儿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很细腻的。但是它还是膳食纤维的含量要高于白菜，所以我们还不能简单的凭它那种粗糙来判断它。 是，而且也说了膳食纤维对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分别说了这个不可溶的和可溶的，对吧？我们老百姓可能往往比较熟识的就是说，哎呀，多吃这个富含膳食纤维的，有饱腹感，另外呢，可以让我们的肠道哈更好的去排便， 对 吧？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是我们对它认识最粗浅也是最通俗的感觉。你这点说的对，它就是这作用， 是 这个作用很明显。 而且现在您也说了，更拔高的我们把它的这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对于我们的血脂啊，然后整个胆固醇啊，调节 啊，都有好处， 都有好处。既然它这么好，身体也需要它，那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下，为什么它没有加入到那其他营养素当中？ 它，你比如说像蛋白质，蛋白质维持我们生命，是吧？像这个脂肪、碳水化合物，但是这膳食纤维呢，它岂不就没有说到必须维持生命哈？我今天没有膳食纤维，我就会怎么样？它虽然作用特别的大，那你说水也没有加到这个，现在是五大营养素，也没有说水在内。但离开水，可能我今天早上到现在不喝水，我都没法正常坐着来做这个嘉宾。 我们说你几天不吃东西，可能还能坚持，但是不喝水是肯定不行的。 但我们五大营养素也不包含水。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它没有列为我们必须的五大营养素，但是它是不可缺乏的。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就是 利用的不好，太缺乏了。 哎， 它就是离我们的推荐标准差太远了。 既然您说到太缺乏了，我也想问一问， 嗯， 首先我们的推荐标准是多少？另外，目前就您了解，咱们这老百姓摄入的膳食纤维的水平又是怎么样？ 嗯，推荐的应该是25到30克每 天。嗯， 25到30克。可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正常的人摄入连十都不到。十克都不到，统计数字好像是9点几，它当然有一类人群大数据统计，那你就是离推荐的 连一半都不到， 哎，对呀，可换句话说呢，比如说我们油脂每天推荐的是25克，不管是植物油啊，还你吃的食品里的油脂，可是我们最终落实到调查数据显示回来是50克， 超了一倍了， 就等于不该超的吧，我们使劲的超，包括盐，这个该摄入的呢，我们恰恰又差得特别远，这跟啊什么就是，比如说我的经济条件，或者我有没有能力做饭，还真的关系都不大。 嗯， 因为含这个膳食纤维的东西呢，它不是多高档，动物性的食物不含。上次就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吃粗的行，粗的里边不就有吗？他说我这个牛肉干、牛酱牛肉都很粗， 什么粗吃什么 啊？对， 都吃 这个丝儿是挺粗，它都塞牙。实际上它那个不含，因为它是动物性食物，它根本没有这成分。 哎， 你还得找那些植物性的， 所以吃的再粗，您吃的是动物性的都没有用啊。 哎，对，它这点作用起不到。 对，您看，您说了这油脂，我们每天的推荐量是25克，这膳食纤维我们也是25到30。 对， 但是油脂我们往往 超多 啊，然后膳食纤维连一半都不到， 哎呦，太差。 对，您说了，跟大家的这个经济水平啊，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比如说这膳食纤维现在这么的缺乏？ 还是吃的太细了？你想以前我们吃粗杂粮多，最早是吃那糙米，现在变成糙米比我们普通米贵多了。 嗯， 以前没有富强粉的时候，我们就吃全麦，后来有富强粉了，我们把全麦就抛弃了，就一点不喜欢了。所以这谷类食物首先吃的太细了。 嗯， 然后呢，水果呢，咱们先不说它农药什么，它安全不安全。水果呢，以前我们小时候哪儿懂得削皮呀，啊，肯定是梨呀，苹果呀，连皮带肉一起吃。现在我们就都把那个比较粗糙的地方给它削皮去掉了， 嗯， 所以就人越来越精细，它这个纤维就有的部分含量比较丰富的部分，我们好多都给它扔了。为什么粗细搭配呀？其实粗细搭配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也是那个粗的部分比你中间那个大米那个细的部分要含的高得多。 不光是膳食纤维，其他 不光是 啊，维生素、矿物质也是粗的当中含的， 含的高。你像我们吃那玉米，有的好多我看那女孩子外边，她一个是不好意思在大外边啃，再一个她在外边吃玉米的时候，她那把那胚芽全留在那棒子上， 啃不下来是吧？最好的东西留在上头了。 哎，可是我们榨这个玉米油就是用的胚芽，它那胚芽的成分维生素也要比那它外边那个肉那个要高得多，所以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利用上有一点点欠缺，就吃的太细了。现在我觉着好多朋友有一点改变，就像芹菜呀，像莴笋呀，它好像吃叶儿了，是吧？原来就是不吃叶儿的比较多，现在变得吃那个叶儿。其实就是现在不光是胡萝卜素这些营养，膳食纤维也是叶儿比茎含的高，就是一颗菜上叶儿含量要高于茎。 哎，这也涉及到吃东西吃哪个部位哈，所以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再捋一捋，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膳食纤维的摄入量这么的缺乏，就跟这几年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好了，大家呢以前困难时期啊，经常吃一些粗的东西，虽然口感不好，但其实它富含膳食纤维，但是现在大家这个精加工的啊，精白米、精白面，再加上吃水果的时候都吃里面那口感好的，把那硬的不好的皮什么的都扔掉了，所以跟大家吃的方式、吃的东西都有关系，发生变化了。那在这儿徐静老师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就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这个季节主要有哪些，另外呢这个到底哪些部位富含的量会更高一点。 嗯，对，其实你说的特别好。第一点，我们就是说，粗杂粮一定要比精白米面含的高得多， 粗杂粮 翻几倍的高。 比如常见的， 比如像红小豆、绿豆、玉米尖儿、玉米面，咱们小米儿这些都含的要多。这是第一个，吃粗杂粮。第二个呢，就是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 能不削皮呢？你要觉得冲洗干净呢，就苹果梨呀、啊、就带皮吃。大家有的觉着不放心，我必须要削皮，一定要削的别那么狠。其实皮里肉外那一层成分也挺高的，就削皮削的薄一些、 嗯、 它果皮比果肉别的不说，膳食纤维肯定要高于果肉。 哎， 再一个呢，就吃菜的时候呢，别吃的别摘的太细。我这点还得说一个题外话啊， 嗯， 有的朋友他就不是特别理解呀、啊、这膳食纤维，他就理解着带丝的带梗的肯定是不好嚼的，它就含的多。实际上我们说这也是一个误区。 嗯， 比如说它那个切白菜，大家就觉得炒白菜丝儿的时候就顺着从头往尾这么切，横着。它为了保留膳食纤维，它横着切，就是整颗从脑往下这么顺着切。他说这个丝儿不就不破坏了吗？ 啊， 实际上这个呢也是误区。他要切芹菜的时候说别剁，要切白菜别剁，剁了膳食纤维就损坏了。 那您要包饺子， 这不对， 这还怎么吃馅儿啊？ 哎、这不能这么做，就。太绝对，因为你即便你在外边摆这些食材弄得多粗，你肯定最后还是要给它嚼烂才可以咽，是吧？而且你不管你怎么嚼，就像我们比如老年朋友，他喜欢吃一些好嚼的东西，膳食纤维好就好在这儿，你即便给它剁碎了吃，它膳食纤维依然可以保留。 嗯， 所以你要不要在乎高温，它也不怕。切碎它还是可以有一部分可以利用，这基本可以利用。所以呢，你只是注意切吃菜的时候扔的东西要变得越来越少，留下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只是我刚才提议的是一什么意思啊？别觉得膳食纤维今天说好了，您回去扁豆选那个老的，芹菜选老的，绿叶菜，这不是做的，这不 是 这概念， 就是您别拿这个标准来判断，就是说是不是越难嚼口感越差的膳食纤维越高， 你总结的对， 哎，这不是一判断标准， 不是一回事 啊、 您出去买去还是越新鲜越好， 嗯， 别买那个太粗糙的， 哎， 所以你要这么选呢，嗯，吃的杂，吃的粗一点。也可以满足，还有一个东西含的特别高，就我们有时候比较忽略，就是菌类。 菌类，蘑菇是 吧？干的，它含的特别高。你想，比如我们再好，像红枣豆、绿豆，它也就是六克，每百克含六克呀、七克什么的，六七克。但是所有的菌类几乎都在20%-30%之间，含的特别高。你像，干的紫菜， 嗯， 干的香菇、干的木耳，都含的非常非常高。但是有一前提是干的，说可是我们又不能吃干的，对吧？ 嗯， 我们用水发了以后，它膳食纤维可能含量就会下来，它吃的量呢又不是很多。有的朋友说紫菜含的那么多，那不是很好的事儿吗？可是我做个汤，就带着学员配餐的时候，我们一碗汤啊，就小碗一人餐的汤，才用七克紫菜。 嗯， 七克紫菜都错了，这还不正确。七克紫菜，我们让学员这么配。结果加了四五克的虾皮，没法合适一碗炖紫菜 啊，就太稠了， 都不是汤， 是 只能把虾皮减到2-3克，紫菜减到4-5克，那都一个人。所以你这个东西含的多高，它还有一个食用量的问题。你看小孩买那个海苔，一包才4克，所以紫菜这些东西呢，我是这么想，像我们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菌类都别把它忘了。就时不时的想啊，我吃点紫菜吧，我吃点海带吧，甚至我吃点这个香菇啊，吃点口蘑，一定要时常让自己想起来吃菌类，特别好。 哎，而且咱也不是说每就是这菌类咱只吃那一种，比如您今天吃点紫菜 对 吧？ 对。 然后中午咱吃点蘑菇、 下香菇啊， 对。然后晚上再换一种， 对， 是吧？ 或者这个季节，比如说银耳，你把银耳泡了以后，搁一点小枣。然后喜欢吃甜的，搁一点冰糖，把银耳给熬的充分熬的，让它那种就是特别好喝，以后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也未尝不可。拿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甜品。 哎， 嗯、 所以刚才徐静老师给大家说了哈，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富含膳食纤维的主要是这种植物性的食物啊。那也建议大家呢，虽然说他们各自富含膳食纤维的量是有差异，但是也是要多样性的去选择，尽量吃的杂一点哈，吃的种类多一点。另外，这个植物上的那些叶子啊，然后茎啊，您也别分那么清楚哈，咱叶子上反而可能含量会 更高 一点。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像菌类 干的菌类，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富含高。也说到紫菜，也提到了小孩子爱吃的那个海苔， 对， 那算干的紫菜， 算干的，海苔应该算干的。 嗯， 但是它含水分已经很低了。其实那个海苔本身来说，对孩子吃应该是一个好的食品，它里边的问题就太咸了。 啊、嗯，有调味料哈。 它还有一个，不单是放了盐了，它为了改善口感，它成分还是相对来说挺多的。 嗯， 那你还不如给孩子做点紫菜虾皮汤呢。 嗯， 你紫菜很便宜嘛，你就外边你有印象，超市里买的一个圆盘的那个紫菜， 嗯， 特别干净的那一个圆盘，你说才有多少？那整个一个圆盘分两层，那么一大包哈，看着咋咋呼呼的，50克。 啊，只有50克。 才有50克，可是你三个西红柿，就中等大小的西红柿是多？500克。 嗯， 这样一比，那个两大盘是50克，三个西红柿是500克。所以今天我们说的目的就是说，膳食纤维最大的根基呀、啊，还得说粗杂粮和蔬菜， 嗯， 和水果，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哎，一方面知道了主要来源，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大家澄清了一些误区，就是您这加工方式其实对膳食纤维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 对对对，这 它还是很皮实的，不管您是怎么个切呀、 啊、 切碎呀、 啊、 横着切、竖着切，还是说 煮蒸啊， 哎，这个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不会破坏它， 不会破坏。就您在摘青菜的时候，到现在建议别那么细。有的老年朋友摘青菜的时候，把那个一掰完了以后，那个丝儿啊，几乎是其实糙糙的，就是那么摘摘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豆芽菜， 嗯， 其实豆芽菜里边也含有那个膳食纤维。大家吃老人吃的时候，我就发现哈，有的是掐一点那个尾还能接受，有的老人更狠，连头带尾全去掉，就中间那点什么银牙叫是什么？ 嗯， 对，其实它前边那个豆芽就是泡完绿豆以后，绿豆芽以后，那个前面留的那个，它也很好，就那个成分还是挺密集的营养成分，就别把我们现在吃菜吃的过于的细，那您多省事儿啊，您还不如两边去掐头去尾呢， 嗯， 是吧？只要来源，豆芽菜的来源是安全的，就那么炒炒，其实冲冲炒炒就可以了。 是，您看我们推荐的摄入量是每天应该在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但是现在我们有的都达不到10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哈，就是大家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在日常饮食当中尽量吃的这个粗一点。这个粗我们不是说口感上粗，不是追求这个标准， 尤其老年朋友哈， 对、而是说你这个在整个加工的时候不要太精细了。但是反言之，虽然它好哈，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就是说这膳食纤维它是越多越好吗？ 也不是， 嗯，过多会有什么危害？ 过多的你还真的是消化不掉。比如说我们限制30克，那今天我就是能玉米面跟点儿白面做饼，我也不放白面了。然后我那个菜我显得怎么粗怎么吃，那些那个皮我恨不能不吃果肉了， 走另一个 极端了，吃了两个果皮，那真的不行。尤其是肠胃不是特别坚强的，你本来就是肠胃炎呐、或者老人本来就没有多少牙了，然后你再囫囵吞枣的似的，那就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我们为什么国家其实任何一个东西都有推荐量？这个推荐量就是恰到好处的一个量，既被身体吸收充分的利用，又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嗯，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如果展开的话，就可以把我们国家这些推荐量逐渐让大家知道。 嗯， 这个推，那有的朋友可能说，那我们也不了解推荐量，推荐量跟我食物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我就这么给您总结一下，您可能就能明白。比如说像红豆，我们刚才说了，它每百克是6.4。虽然不能这么说，不太严谨，但是您吃半斤多，它不就够了全天的？您可能不会这么吃，但是就是这么算，给它累加起来够30克就可以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到网上，就是你 查一下 膳食纤维含量， 嗯， 完特别简单，没有任何那个算术的难度在里边。你觉得这个吃点，那个吃点，萝卜缨，就像你知道那小红萝卜后边带那缨，每百克就4克，那你吃点萝卜缨又够了5克8克。其实30克对于我来说，我觉着不是一个高的标准，就是恰到好处的量也特别容易就够。 嗯，只要您有心，您可以去把它留意一下，查一查每个食物当中每百克当中含多少， 很简单、 哎、咱可以搭对一下来吃。而且也说了，过多的话也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咱也没必要为了过多的追求膳食纤维给肠胃带来一些 负担 啊、嗯、 对，没错。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要是膳食纤维缺乏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最明显的反应？ 最明显的反应，便秘就是很大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因素。 而且我们说老年人便秘其实挺危险的，有的时候 他在卫生间比如说特别使劲， 对对， 有可能还会带来这心脑， 我们就是真了解的这种情况就不少，他就由于便秘导致血压忽然上 上升 或者脑溢血的这种发生，这个我们以前去医院采访过医生，这真不是说的，这真有，而且还太有了。 嗯， 所以这便秘是一个最，还有女孩子她想减，比如想减肥的话，你还真得加点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东西，你不是关键饿着， 有饱腹感呀，对吧， 有饱腹感呀，对，你吃的觉着不饿，但你挑点那个又营养膳食纤维又不错的，像燕麦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些就很好的食物。 嗯， 其实食物不复杂，就是我们上一点心呀，你就可以会搭配。 好的，那最后请徐静老师哈，再结合现在夏天，我其实一开始也说了，本身大家就胃口比较差，啊，这个对于一些过于油腻的也不那么喜欢哈，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怎么样在一日三餐当中，然后搭对着能够保证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入足够的量，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吧。 其实我们就说一个主食吧，时间哈，我们就说一个饼，就说一个蔬菜饼。这个蔬菜饼呢，搁一半玉米面，一半白面，白面玉米面混着，完了呢，有条件再搁点豆面，因为豆面里边它有一定的纤维。白面、玉米面、豆面就是算粮食了吧？ 嗯， 特别简单，用鸡蛋打这个面粉，一个不行就搁两个，反正不是一个人吃嘛。 嗯， 搁两个鸡蛋打，打完了以后呢，在里边放洋葱，把洋葱摔成细的小末儿，大一点小块儿吧。 嗯， 放胡萝卜。然后呢，再有可能的话，你还可以放点木耳。它就是想放，比如家里有什么蔬菜，不用刻意，放到这个饼里边，给它搅在一起。这个饼里边都是纤维比较粗的，玉米面啊，什么芹菜叶啊，像洋葱啊，胡萝卜呀，你就放了点木耳。木耳本身纤维含的也算挺粗的，就一个东西没有，就鸡蛋。但是我们为了让它补充蛋白质呢，又加了一个到两个鸡蛋。完了，你就是倒成什么程度？倒成能攒成团儿，就像做窝头似的，能攒成团儿以后呢，特别好看，真的是黄的、绿的、红的都有。锅里边就放一点点油，不干锅放一点点油，就把它两面弄得黄了，就熟了、透了。这样给孩子啊、哦，其实可以点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点香油，因为没有一点盐，他可能觉得 吃起来胃口、 啊、 味道不好。 对对对，就少放一点。你要是懒人餐，你不用做菜了，其实它里边菜也不少，你给它两面煎好了以后，就小孩拿着可以当早餐早点呀，也可以不是早点，或者当这个晚餐的主食啊，再给他备个什么紫菜虾皮汤，或者再做一稍微做一个凉拌的什么样的一个菜。实际上这个就这一套，你这纤维啊，就在三餐当的一餐绝对够了。 哎，你看，徐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这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饼。 对对， 其实做起来也并不复杂， 太简单，没一点技术含量。 对，可以尝试一下，咱五颜六色的，还能吸引这小孩子的眼球， 对 吧？对、啊、让他能多吃一点健康的东西。而且这个季节，我们老北京人特别爱弄点这个，比如绿豆汤啊， 哎对呀、 啊，啊什么红豆薏米粥啊， 对 啊 对 啊，也可以去湿、是吧？ 你说的特别好，就那个绿豆汤，反正我这水平不行，我只要熬那个绿豆。我几乎上边飘着皮儿，下边你有这感觉吗？ 嗯， 就不知道到哪个程度这皮儿就出来了，就跟它分离了。其实那个您就也能吃，也就全吃了。其实谷物类的食物当中，皮的营养包括矿物质还非常丰富的，所以您就别糟践，连皮在底下的汤一起都吃了，不单是绿豆汤。 哎 啊，绿豆也都吃了，就挺好的。 是，所以也希望呢，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大家能够重视起来，在吃它的时候的一些误区，比如说不一定非得切的那么碎，还有就是包括说它加热呢，其实也不会破坏膳食纤维，而且在我们的植物性食物当中，它还是比较常见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能够多吃一点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更健康。最后，谢谢徐静老师做客节目， 不客气， 谢谢您。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承诺。 现在是北京时间。